第十七集。 孟昭这两天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沉默了，他原本也不是多么有耐心的人，在等待了两分钟之后，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这难挨的沉默，索性开了口。一开口，压抑良久的情绪彻底倾泻出来，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。 当初为什么要找周老师帮我舅舅翻案？为什么要莫名又坚定地信任我？出国前为什么要专门给我那本笔记，还故意用那种激怒我的语气？出国后为什么要几次回燕城看我？又为什么在看到我交了女朋友之后就不来了？几个月前为什么要定下玉湖湾那套房子？是为了能看到市局，还是为了能看到我？舍命挡下那辆卡车，仅仅是为了保护证人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吗？那么怕我死，甚至做好了准备要挡下林脉的枪口，也仅仅是担心案子无法向下推进吗？陆时琛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，这么多年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说明你……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聊到了你，又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查看的资料，仔细思考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。 陆时琛神情认真地看着孟昭， 这个答案似乎是最确切的。 陆时琛在说完这段话之后，看向了孟昭，那目光很深很沉，里面盛放着浓稠的化不开的情绪，让孟昭这一瞬间的慌乱和惊愕无处遁形。孟昭站起身来，在屋子里缓慢地踱着步，他避开陆时琛的目光，才能让自己的呼吸慢慢地平复下来，让自己满意而沸腾的情绪渐渐地平息下来。良久，孟昭重新坐到沙发上，他上半身微微前倾，胳膊肘压到大腿上，微微低着头，手指交错着搅到一起。 你能想清楚？说实话，我很开心。但是陆时琛，我是警察，即使我在感情上再信任你，我的身份也不允许我完全被感情左右。我无法忽视那些与你有关的证据和疑点，我必须要追求事实和真相。而且我也希望你能跟我坦诚相待，而不是相互猜疑，心生局域。我向你保证，接下来我对你不会有丝毫的隐瞒。那你呢？你愿不愿意也向我坦诚？ 陆时琛再次沉默。就在孟昭有些煎熬，想再次站起来走一走的时候，陆时琛看向他开口问。 我向你坦诚，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，这不是单向的过程，我也不是在审讯和逼问你。 好。 孟昭顿时松了半口气。如果陆时琛仍旧选择隐瞒事实，他简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自己和陆时琛的关系。孟昭定了定神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这场坦白要从哪儿开始呢？ 孟昭回忆几天前跟陆时琛决裂之前的那场谈话。 就从当时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开始吧。周衍的死和你究竟有没有关系？ 沉默片刻，陆时琛回答道： 周衍的确不是我杀的，但他的死我猜测应该与我有关。周衍死后的第二天，你曾经把我叫到警局配合调查，当时我跟你说过，周衍给了我一张字条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，而就在约定的当晚他突然被杀，这不太可能是巧合。其实我之前跟你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有一点，我确实隐瞒了你。 什么？ 周衍身上的那根狗毛是我放的。 是你放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，眼神里难掩震惊。 也就是说，周衍被杀当晚你就已经知道他死了？ 嗯，那天晚上我去了这条上说的七号楼楼下，没有见到周衍。我上楼寻找他，仍然没有找到，于是我就给他打了电话。 电话接通了，里面只有杂音，没人说话。十几秒之后被人挂断了，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，就在周边继续转了转，最终在楼角的隐蔽位置找到了已经遇害的周衍，也就是你第二天发现周衍尸体的那个地方。看到周衍的尸体后，我觉得周衍死得太蹊跷了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件要告诉我的事情而招致了杀身之祸。而那件事，我猜测可能与我以及我的家庭遭遇有关。我这次之所以回国，原本就是为了寻找一些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真相。我需要知道周衍究竟为什么被杀，杀他的人到底是谁。之所以留下那根狗毛，或许能够帮助我接近侦办人员，进而找到一些我想要的线索。 你胆子也太大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根狗毛可能真的会让你背上犯罪嫌疑？ 我没有杀害周衍，这是事实。除了一根狗毛和当时的监控记录，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证据会指向我。我不觉得警方会连这样一件事情都搞不清楚，而且背上就背上了，一个连活着的意义都找不到的人会在乎这些吗？ 孟昭无言以对。他知道陆时辰没有撒谎，因为他也曾经见识过那个不在乎得失也无所谓生死的陆时辰。沉默片刻，孟昭问出了第二个问题。 那疗养院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地下室的位置？当晚我们下到地下室后，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人？ 我在找我奶奶。我之前说去疗养院看望我奶奶，也不完全是在骗你，我的确是在找她。 你奶奶？ 联想到陆时辰当时盯着祝文秀的神情，孟昭继续问，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奶奶在疗养院地下室？ 你还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你在疗养院帮我的那一次？ 孟昭回忆起当时在疗养院剧烈头疼的陆时辰。 你每次头疼都是因为要拼命想起十岁之前的事情，难道说那次在疗养院你见到了什么？ 我无意间找到了疗养院地下室的入口，在下面我看到了一个年迈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看向我的时候，脸上出现了极度激动的神情，而我也开始剧烈的头疼，好像要回忆起什么事情一样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老人很可能跟我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我这次回国，一方面是想找回我自己的记忆，另一方面也是想搞清楚跟那个老人有关的真相。回国之后我联系过很多人，最终确定当时我在地下室里见到的的确就是我的奶奶。 这还需要确定？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你奶奶的样子了，也从来都没见过她的照片？ 失忆之后别说奶奶了，我记不清楚任何一个亲人的模样，包括我的母亲。因为失去的情感，我对他们的样子也并不感兴趣，所以也从来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过他们。 家里就没有他们的照片吗？陆叔也没有带着你去认认他们？ 孟昭觉得有些匪夷所思。陆时辰再一次摇了摇头，没有再说话。 那 孟昭刚想继续追问，却立刻把话收了回去。看着沉默的陆时辰，他没有再顺着这个问题继续逼问下去。孟昭重新梳理了一下问题，继续问道， 你到了地下室之后，是不是本以为可以找到你奶奶，后来却发现仅有的一个老人并不是她？想过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，或许她去世了，早就已经被处理了。 那你有查过你奶奶其他的相关资料吗？ 查过了，她叫陆文英，2002年4月份在盐城探望我父亲的时候失踪的，报案人是我父亲。 2002年的4月在盐城，那时候陆承泽应该正在盐城打官司，陆文英是去看望儿子然后被吴家义一伙绑架并囚禁了吗？这么做是为了威胁陆承泽吗？5月份陈玉死了，而陈玉的死很有可能也是吴家义干的。这么说来，吴家义做这两件事很有可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， 那就是阻挠陆承泽和陈玉继续把讨薪案的官司推动下去。但陆承泽知道自己母亲的失踪是吴佳义所为吗？如果知道，这么多年来他为什么会默不作声，甚至还帮助吴佳义和吴伟涵去打那场校园暴力案的官司？ 无论怎么想，孟昭都想不通这其中的理由。但不论怎样，陆时琛的奶奶曾经被囚禁在疗养院地下室的这个事实，已经让陆承泽与这个迷局无法脱离关系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